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合作与共赢，这是产品经理如何同开发打交道的下篇。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词，我们找的是《诗经》里面的两句话，叫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自家兄弟呢，在自己的墙里面，在自己家里面，该怎么掐怎么掐，但是对外呢，要这个同仇敌忾，要一致对外。那上一篇文章，我们提到了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之间隔阂的原因，主要是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关注领域的不同，然后聊到了几个加强沟通的方法，比如说让产品经理向工程师介绍业务，以及主动去理解和学习技术等等内容。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提到啊，因为角色的差异，产品经理和工程师变成了上下游，也就是产品经理折腾半天，做需求分析，这个需求收集、分析、讨论等等，然后做出 PRD 交给工程师之后就不管了。那工程师拿到 PRD 之后呢，做系统设计、研发和实施。我们其实希望工程师可以尽早的参与到流程中来，而产品经理呢，则需要尽可能晚的从流程里面退出去。所以说今天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全流程的参与。对于产品经理来说，首先要做到尽可能的在项目的早期去跟工程师沟通。我们在安排一些项目的早期啊，可能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最终确定，也不太想跟工程师说，觉得说等确定了再沟通呗。但这样做很容易导致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比如说11月3号通知工程师说咱们11月11号做大促，这是三个需求，你尽快做一下。工程师会非常反感这种带着截止期限的突然袭击。最好的方式是当某个业务有苗头的时候，产品经理就应该开始跟工程师做交流。但这个时候不要非常正式的去提需求，而是做一些非正式的沟通。否则后期如果有变化的话，会让工程师觉得你这个人出尔反尔。除此之外呢，一定要邀请工程师来参与项目前期的需求收集和需求评审。不要觉得这种场合不需要工程师，等确定了再转述，或者说产品经理去宣讲就可以了。你需要尽可能让工程师参与，让他可以全面的了解项目的特性和目的，还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顾虑和立场。因为在现场其实是最感性的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也可以让工程师理解一些产品经理对产品细节的坚持，就为什么这么坚持，对吧？它背后可能是有原因的。那除了让工程师往前走参与需求过程之外呢，产品经理也应该主动向流程的后半部分去延伸，去参与设计、开发、上线中的技术部分。比如产品在上线过程中出了 bug， 经常见，对吧？比如服务突然不可用了，这时候产品经理应该干什么呢？可能有的人是不参与，等着工程师自己处理，还有的呢在群里吵啊，谁的 bug 呀，什么时候能修好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更合适的方式应该是可以参与到问题解决中，去问一下具体的是什么问题，需不需要帮助等等。很多时候工程师在考虑故障的时候啊，主要会去想如何把出现的问题修好，而产品经理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考虑怎样把问题规避过去。比如说付款流程走不下去，工程师会想着，哎呀，我怎么才能修复它，而产品经理或许可以就协调一些资源，可能直接在某个时间段内就免费掉了，先把付款流程绕过去，不要因为这个原因损失用户。这个但是要注意的是呢，产品经理可以参与，但是不要给人家添乱。就人家工程师在这个紧急的修写补丁，你拉着人家说别写了别写了，先给我讲讲，这样做就很不得体了。然后要说的第二个这个做事情的方法呢，是多听工程师的意见。就我们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要多鼓励工程师给产品经理提意见。这里产品经理和工程师啊都要摆正心态。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不能听不得反对意见，觉得工程师啊都是在指手画脚。那对于工程师来说呢，不能觉得产品做成什么样子跟我没关系，反正做不好是产品经理背锅。那跟我合作过的工程师呢，让我最感动也是印象最深的，都是那些能够在业务上跟我有不同意见，然后提出自己想法的工程师。你会发现工程师角度提出来的想法有时候会非常有价值，他们有时候会帮忙指出逻辑中的缺陷，或者从可行性的角度提出更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法。作为产品经理呢，如果总是不愿意听取工程师的建议，时间久了，那大家就都不愿意跟你提建议了，状态可能也会越来越被动，隔阂就越来越深，最后就造成了双方的对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工程师和产品经理轮番的做项目经理。当我们希望工程师尽可能早一些参与的时候呢，就我们就让工程师来做项目经理，因为项目经理需要约各种会议，判断利益相关者，还要理解功能的轻重缓急，这就会推着工程师去完整的了解业务。那如果我们需要产品经理了解更多技术细节呢， 就像产品经理去做项目经理，那他要组织和参加各种技术评审，有时候还要判断这个评审是否通过，也一样推着产品经理去关注到流程的后半段。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对产品经理来说，千万不要强迫工程师做评估。这也是我之前犯过的错误，我有时候会强迫工程师给出发布时间点，不给的话呢，我就说他不负责任。但是你要理解啊，很多时候工程师是没办法给出具体发布时间点的。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有时候就会有冲突，我可能很强势，必须要，那工程师没办法，那就随便定一个，结果还是会延期，而且最后关系闹得很僵。所以如果确实很难确定工期的话，就不要定非常精确的时间点，可以做个模糊处理。比如说7月1日交付，别定成7月1日，就定成7月第一周，是吧？留一点缓冲。另外呢，产品经理也不要代替别人做评估。比如跟业务部门交流完了之后，都没有工程师参与，那你随口就给个承诺，说差不多这个一周就能做完。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你做嘛，不要去越俎代庖，最好让工程师自己来做预判。当然更不要在工程师做评估的时候啊，去讽刺或者去评价人家。产品经理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这个工程师说某个功能有点难，那我们就会说这有什么难的，对吧？你看腾讯早就做出来了。工程师会很反感这种工作方式，这个因为技术基础不同，技术积累也不同，我们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去做横向对比。下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要学会背黑锅与争取利益。什么意思呢？产品经理有一个天职，就是背黑锅。我们要勇敢的，毫不犹豫的，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帮工程师承担责任，要有这样的姿态，千万不能往后躲。并不是说工程师自己不能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啊，工程师一般也都不是软蛋啊，但是产品经理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和态度，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经理是敢于去担当的啊，不能跟人家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是吧？出了 bug 又叫牛夫人啊，长此以往工程师就不愿意再依赖和信任你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产品经理一定要帮工程师争取利益。很多时候产品经理是有这个渠道的，因为做产品嘛，通常会跟技术主管有更多的接触，这时候你要想办法给优秀的工程师努力的去争取利益，帮他去做背书，施加你的影响力，帮他晋升，给他加薪，给他发股票啊。尤其可能有些工程师比较腼腆，在争取利益上就特别儒雅，那你作为产品经理就应该去帮他去争取，可能他很多优秀的地方只有你有机会看到，因为你跟他做项目嘛。那这个时候你要勇于去表达。还有就是要互背 KPI， 同仇敌忾。产品经理的 KPI 一般都是这个产品指标，业务指标，而工程师呢可能是比如说可用性啊，特性交付等等。我一直鼓励我们的产品经理去背一点工程 KPI， 比如说稳定性和可用性。这样做呢，一来可以让产品经理对工程师的顾虑有切身的理解啊，不能说我也不在乎系统挂不挂，这个我想上线就能上线什么的，最后会闹出一些矛盾啊。另外也防止这个立场的对立，那跟工程师谈具体项目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工程师说哎呀，这个影响稳定性，对吧？作为一个借口或者推脱。但如果稳定性也是产品经理的 KPI， 那很多事情沟通就会容易一点，因为这个事情也会影响到产品经理的绩效嘛，对吧？另外一个办法呢，叫做寻找外敌。这个说起来有点腹黑啊，但确实非常好用。产品和开发也是，如果你们找到一个外敌，这个外敌可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整个领域的一个敌人。比如说我是一个制药公司啊，我可能共同的敌人就是癌症和肿瘤。比如说我是一个做新零售的，那我们共同的敌人可能是传统的这个供应链巨头。当这个一个团队有了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科幻电影里头也是嘛，人类之间互相打啊，然后一来外星人马上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去树立一些外敌，比如有一些公司具体就不说是什么公司了，他会故意的在外面引发一些跟竞争对手之间的骂战，可能本来这个业务团队内部闹得这个一塌糊涂，一看哇，老板在外头被人欺负了怎么办，这个立刻变得特别团结，对吧？当然也不是一定要去骂架哈，对于一条产品线你也完全可以在内部找一个具体的竞争对手，然后在内部把一些指标跟他对标起来，大家奔着这个指标去努力，这时候可能很多内部矛盾就会被消解掉，团队就会空前的团结。那最后一个建议呢，是这个鼓励做产品的多去跟工程师交朋友。我工作这么多年啊，结交到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工程师。这个当你跟他们真的成为朋友的时候，你会本能的去考虑他们的立场，然后你会本能的去担心他们的担心，然后当然他们也会用心的理解和帮助你。我之前工作中偶尔会有一些自己没处理好的事情，或者因为自己的任性捅的娄子，有时候对应的工程师可能就会加班甚至通宵帮我处理掉。 甚至也有很多朋友为了保护我，帮我承担了这个很多东西。这些工作量和付出其实都是友情赞助，这也都不算他们的绩效，对吧？那这些感情呢，其实我也一直都记在心里，也想借着这个专栏的版面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到这里呢，我们关于如何与工程师打交道的分享就全部结束了。这次啊，我们提到尽可能让产品经理和工程师都全流程的参与到一个产品的规划和实施中，建议产品经理多去听取工程师的建议啊，不要强迫或者代替工程师做评估，尽量帮工程师争取利益等等。所有的这些方法都只是方法，最重要的还是要始终重视打造和工程师之间的合作氛围，跟工程师之间相互尊重，始终保持合作的态度和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和长处，把产品做好，把事情做成。那你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之间合作的故事呢？欢迎你在留言中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文章就到这里。